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方法应该点玩啊？我觉得 OK 嘅。喂、哎，入得啊？ 入得。 哦，点解你有问题问我？ 有问题问你啊？ 好啊。 系我有个朋友啦，佢叫广州人啦，喺公司同事嚟嘅。咁佢又话咧，广州旧时好多茶楼咧，就好似香港咁嘅啲，即系味点双辉甜品咧，上面咧就插咗万国旗喺度嘅。 系 系啦，好多国旗。佢话咧，不过咧，发觉好奇怪啊，所有酒楼咧插啲旗咧系冇中国旗嘅。有意大利啦，有英国啦，有美国啦，有各方面啦。你估点解？ 一个最正路嘅估算就系话，当你有一支中国旗出现嘅时候咧，人哋问你点解其他都唔插埋中国旗？ 唔系，佢话曾经有间酒楼，唔知得罪咗咩嘢人。 吓， 佢讲啊，有支中国旗就俾人搞，就话佢支中国旗唔合国旗规格，侮辱紧中国国旗。因此佢全部一去唔拆，因为根本你买翻嚟淘宝啲国旗冇一支系合中国规格嘅。 哦，即系简单嚟讲咧，即系嗰几粒星星同埋嗰个红色咧，可能就有标准嘅，红系边只红，星星嘅距离系几多，个尖角应该喺上边一定下边，咁呢啲 spec 一唔同咗咧，基本上你就抵触国旗法咧，就告交得你啦。咁 搞你咯，系啊，又唔可以话告嘅。跟住佢话点解你集其他国旗？我话我侮辱紧其他国家。 我唔知啊，我纯粹就係话，即係喺一个反智嘅社会呢，当你有一支嘅时候呢，人哋就问你点解唔其他插埋中国旗。咁你话俾人听，唔系喎，我包里面系得十支中国旗，有999支其他唔同嘅旗㗎喎。 好啦，一问你本行，如果你好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嘅时候，你觉得我哋奏国歌有咩规格先系最尊重啊？或者唱国歌？ 肃立囉。 肃立仲有呢？ 冇，系得一样嘢咋。 系啊。 喂，第一，如果我天生五音不全嘅话，我唱系咪即系诋毁咗国歌呢？ 个问题就系大家觉得，如果我哋播委内瑞拉版本嘅中国国歌系有诋毁嘅，而家你问翻我哋建制派朋友， 系咩？ 中你知唔知？ 你 自己头 先问题，做采访或者做紧电台节目嘅时候，饭牌啊， 我哋咪后有个人啊，一阵就会听到把声噶啦吓， 系啦， 你咪问。咪叫即刻唱一次 国 歌 俾 你 听 下啦。 哦，好，我复述一下啦，即系顶你个肺！如果你要尊重国歌嘅话，系咪一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你班人系咪个个要企起身唱一次先？跟住有好多标准啦，跟住有好多标准啦。边一个讲普通话唔正？边一个五音不全？边一个唱唔到边一粒音？边个唱得难听？仆街！咁就咁多标准啦。咁我问你，够胆嗰班建制狗，你咁样企起身唱一次？唔好话背歌词啊，系啲音系乜你都未知啦。啊！俾翻你，俾翻你。 唔系你讲得啱嘅呢样嘢，即系我哋如果真系要尊重嘅话，梗系要揾个可能喺普通话嗰啲能力试嗰啲咧，攞啲甲级嗰啲人去领唱啦，或者唱嘅可能一个你知大陆嗰啲咧，歌星都有第高级啊，第一级、第二级噶嘛，有啲咁嘅嘢噶嘛，系咯。同埋即系如果以中国国歌要奏得到嘅话，咁佢有个乐队有个规模噶嘛。 哎呀，真系呢啲嘢咧，我又熟少少啊！即系你去好多咧，譬如你中国元首又好，边个国家元首好，即系去啲非洲小国嗰度访问咧，其实好多时咧都会即系起奏呢、這个双方国家嘅国歌嘅。问题就系话，当你对乐队嘅编制唔好，特登某啲乐器可能冇咗啊，又或者你嗰条乐器系即系譬如 principal trumpet。系嘛？即系譬如你香港要奏国歌，就好多时系警察乐队负责啦。咁香港警察乐队咧，就基本上啲水准都唔错啦。但系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个水准系非常之差嘅话，嘣嘣嘣嘣嘣嘣，嗱嗰堆音咧，其实系会吹错会走音嘅。一吹错走音啊，点咧？系咪要拉去打靶咧？呢、這个问题系大啦。 系啦，委内瑞拉嗰阵时就有次习，唔好似习近平去委内瑞拉访问，就系佢哋一吹嘅国歌咧，就唱嗰班人同埋走嘅，全 Q 部走晒音嘅。 我好似记得 系啦，有单咁嘅嘢嘅， 唔系习近平， 我唔记得边个啦。啊，总之 王 黎 OK 系啦。咁嗰啲人咧，啲人话咧，如果你咁样喺香港做咧，系唔尊重噶。OK 啦。 咁个问题， 我而家怀疑紧你，你系咪专登搞成咁啊？ 咁所以我觉得我哋系 唔应该俾人哋咁样去唔尊重国歌咯。 啊、 我哋应该有一个国歌法嘅时候，我哋应该主动去定立一个执行规格。 系， 乐队有咩规模？ 好， 啱啱啊？ 啱嘅， 应该要揾咩嘢普通话嘅音先唱得 好。 如果你fulfill唔到咧，你唔好搞佢。我哋唱英国国歌算啦，我哋可以点搞都得。 系，我哋唱英国国歌就个个揸住个兜嘅啫。 系啦， 揸个版本， 有咩问题啊？ 嗯， 我哋唔系尊重英国冇所谓啦，系咪先啊？都唔系我哋中主国，咁我哋而家应该尊重我哋嘅即系中央人民政府噶嘛，国歌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国歌法你唔定立一个好嘅标准 reference， 直头系 reference 先系啦。 系啦，咁。就唔应该用啦，系咪啊？ 系啦，即系你以后要告人嘅话咧，唔该就根据呢个 reference 去告。如果你唔系根据呢个 reference 咧，系冇权威嘅。 系啦，因为其实点解要话写到咁准咧、嗯？即系除咗话有少少就是、喂，你令到其实国歌能够出入场入减少咗之外，另外一样嘢就话、是，法院其实有少少改变 嗯， 我哋知道，即系我哋旧时写啲法例咧，其实比较 weak 嘅，我哋好靠法官或者 个判断啦。 判断啦，一裁判官嘅判断啦，或者陪审团嘅嘢啦。咁但系个问题，大陆唔系咁嘅。如果你有睇大陆啲法律咧，佢写得好鬼死细致，好鬼死 detail 嘅， 好清晰嘅。咁所以变成就话，其实我哋都面对紧有啲咁嘅改变。即系如果你问国歌法系咪会纳入啊，会咩？我又觉得避唔到噶啦，有啲嘢。 几分钟而家？唔系，我纯粹想你继续。 既然系咁嘅时候咧，咁应该系咪我哋应该将呢啲嘢有几详细写到咁详细，有个指引去点样用，以免大家犯错。 咁唔该啦，咁不停修订啦吓。 系啊， 不停修订。我问我帮人问嘅，点解要不停修订啊？ 因为会不停咁为咗新嘢玩啊，肯定系为我做本土派。 哦 ，OK， 即系大概意思咧就有位旁述咧就话，如果喂。我是本土派或者我是某一派的人的话，我不断玩 Q 的国歌，我咪不断有啲新嘅型，即系新嘅花款。 唔系第一样，我梗要先定立一个规格。你冇嗰个规格，你冇走。你冇嗰个规格，根本就唔尊重。 应该咁讲，我转个讲法，你系有两种方法可以限制人哋唱国歌符合所谓叫标准。一种就系你有一个 reference， 大家都要模仿呢个 reference， 你模仿到唔差几多咧就告 Q 你。另外一种咧就有啲嘢唔做得。例如是什么呢，譬如你穿件蓝衫穿国歌就不得了。那就可以限到好死了。 是啦，即是不应该说不尊重，因为什么不尊重先。好难定的嘛，你其实一定要在写的时候写明你现在有这些行为，这些就是不尊重，这些就是不尊重。或者你写这个是尊重行为。是啦，总之你做回这样东西那就 OK 了。你不可以用全部的叫不尊重一句的嘛。 那是喎，那是不是要表决的时候要加入这些修订呢？我相信这些修订都可以玩到十零万条出来。即是以我们今时今日拉布那些议员的水准。 不是，我们那些是积极发问积极质询。 是。 我们要给某个党佢唔拉布㗎，佢淨係積極發問同積極質詢嘅啫。 係咁，真係有排搞喎呢單嘢。咁會唔會如果我係對家呢，我就會諗啦。我只係 constrain 咗第一某啲場合先至會執行國歌法。即係譬如係咩呢，譬如所有即係符合國際賽例嘅球賽，又或者體育活動，即係假設即係譬如你香港搞足球賽有乜嘢符合呢，本地聯賽如果係本地聯賽都未必符合嘅喎，好似係咪即係足總係咪 FIFA 會員咧？據我所知又好似 係 一定係， 係因為你打 FIFA 嘅時候有港隊。 我冇記錯咧，有個例子咧就係有啲本地聯賽，我唔記得邊度，嗰排應該係睇 View TV 啊，有個即係阿沈旭輝帶啲人去郊遊啲賭國咧，佢哋有啲本地聯賽咧就唔隸屬 FIFA 嘅，咁你係好應該就係話，即係譬如即係點解我差咁遠咧，就係話譬如係世界盃外圍賽，你咪係 FIFA 即係會舉 FIFA 旗入嚟嘅咯，咁嗰啲咪俾國歌法規範咯，但係你聯賽唔使唱國歌嘅，咁咪唔使國歌法規範咯，譬如你乒乓球賽嘅。你要打公開賽嗰、那個係咪國際乒聯係有份嘅呢，我唔知喎、啊。你係咪到底而家政府要去研究一啲法例，就係要規管邊一啲比賽係關事嘅先。咁你一講邊一啲比賽係關事嘅話，我一定會搬一個即係 authority 出嚟嘅。咁係有個 authority 一定係呀、啊、定還是有個 authority 都有啲可能係有啲可能唔係呢，即係咁就咁啦，頭先阿邊個講得啱啦，阿番鬼仔講得啱啦。屌咁你。咁你法例真係水撚蛇春掌， 梗係要啦。 國家法都唔可以，國際賽都唔可以播國歌㗎啦。 係啊，國際賽都唔播國歌喎，即係 睇香港都係咪唔收錢先？商業用途啊嘛。 哦，係咩？ 哦， 內地個國家法話唔准商業用途嘅。 哦，即係播國歌嘅場合咧，就唔可以係商業用途嘅。 國歌唔可以唱商業用途。 咁啊，咁啊，我唔知喎。收錢先。佢中間係收錢啦，你傻啊，仆街！咁點咧？咁呢單嘢， 梗係即係你問我嘅話。嗯，当你发觉有啲嘢避唔到立嘅时候呢，即係我呢就要应对返即係大陆系统，其实你就真係要写得好详细踩界，即係唔好有任何 行 为。你算 唔算俾緊子弹对家呢？佢听緊完佢又开始准备喇，佢真係点样巨细无遗写咗出嚟。你知啲建制派议员座呢好 Q 得闲㗎嘛。因为佢就係举手 yes， 佢唔使准备質詢，唔使准备咩㗎。 即係你觉得佢好巨细无遗写所有 case？ 我估系喇。 咪由得佢写喇。个问题就系你越写得详细嘅时候， 好交咁样就 唔紧要。你写得够详细嘅时候，总之一定有窿噶啦。连海点可以塞晒啲窿啊？呢个世界上面系，反而最紧要就系你要定我个重点就系个规格。你唔去个规格，你唔应该就呢个反而最重要。咁就最少令到你唔会有啲人无啦啦咁样喺度。 即系例如喺立法会播啦，即系开下会突然间时候播啦，系嘛？ 或者你唔系嗰个规格，我唔当系国歌咯。 咁我唔系，不过系咩？系儿歌， 都几啱嘅儿歌。 屌你想唔整个喜羊羊灰太狼出嚟，整个义勇军进行曲歪少少音？ 因为呢、這个嗱呢、這个好紧要就系、是，因为几你音乐上面咩叫做抄袭，咩叫仿戏，有几多 percent 似啊？即系呢样嘢，我觉得要写得清清楚楚噶嘛。 作词家协会系有标准嘅，就是、四个八，系四个八。 系 咯，四个八，四个小节。咁你如果系四个 under 四个小节嘅，就唔算抄袭嘅。第二样嘢咧，编曲就冇得抄袭嘅。你所以而家其实听到所谓叫你觉得似系抄嗰啲歌，多数系抄个编曲，最多抄埋个 chord 就唔会抄条 melody 嘅。因为 melody 喺四个小节入面改一改咧，就白痴都识嘅，即系我教啲二年级都识嘅。咁所以咧，其实系都好难有标准咯，我觉得。 呢啲咪要定立标准，以免人含糊不清咯。 冇得定㗎喎，即係你问我，即係大家係玩到天荒地老㗎喎，你唔使拉布，你真係嗰件事可以表决三五七年，即係大家係真係为拗而拗都好。 即係我觉得重点就係我係有啲嘢避唔到嘅，佢哋压落嚟，佢票数够，一定有啲嘢过，尤其政府提案。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究竟有啲咩嘢 refine 咧？好多时候，大家就系觉得，喂，我唔应该去，即系好姿态地表态，喂，我呢样嘢唔应该做嘅就反对。咁、但系你究竟有冇一啲嘢，其实真系 propose 出嚟，去令到嗰样嘢大家过硬噶啦，大家唔会咁容易中招啫。 即係我明白嘅，即係所謂嗰呢種全面抗爭嘅態度呢，就係、是、一種低成本嘅抗爭，係一種呢係要用 elaboration 同埋要用啲社會行動去結合嘅一啲抗爭嚟嘅。即係咁當然就係話你譬如你話你要拉布，你話十萬項修訂，即係譬如就住一啲金錢嘅銀碼去修訂，咁其實好難拗。即係將個銀碼換成一萬九千、八千、五千、六千、七千，咁你個個得嘅時候，人哋覺得係即係揾嘢嚟搞嘛。但係如果你話你話唔係，而家我哋拗緊個唱國歌嘅標準嘅話，咁實際上有機會呢就可能多啲人知道你喺度講緊乜嘢，而同時呢就會批判緊究竟呢條交法係咪應該要討論呢。 同埋個問題，你嘅立場係去修訂係一個我係好尊重國歌嘅立量修訂，我唔係要避，我覺得呢樣嘢要點樣轉咗。 古天樂就唔唱國歌啦，肯定 冇錯。 即系啲普通话同埋五音不全嘅人就肯定唔唱得国歌， 即系你 即刻拉喇叭。 你俾阿屈士眼咁样吓播出嚟，呢个系咪尊重咧？如果你讲呢个尊重， 屈士眼就唔使唱歌都要打靶，即系嗰啲咁嘅国语就系。 我觉得如果佢话呢个尊重嘅话 ，OK 噶，大家就各条国歌法过得噶啦，大家都会用趋势嘅版本去唱出嚟。 Good point， 系啦，即系如果系你要定立一个标准，连趋势安都跟得到嘅，连趋势安都接受嘅，咁嗰条标准咧就可以大家都跟得出啦， 即系呢啲嘢要清清楚楚咯，系啦，就唔好含糊不清，系啦。既然都过啦，咁就唔好即系变成我净系投反对，我唔喺嗰度做任何 refine 嘛。 呢啲声带咧要听一个人，你知唔知听边个？ 听边个？ 要听下汤大壮啊嘛，即系你知而家玩啲法例啊，出神入化，阿爷几时会遇到啲咩难题啊？第一个扑出嚟帮佢拆一拆炸弹，呢啲嘢佢要听啊，咪点扑出嚟啊？如果咪点话俾阿爷听，我哋都同你交心啊，帮我谂办法啊！而家， 但系同样道理，其实喺23条都会出现嘅，即系嚟紧啦，而家都吹晒噶啦，话任期之内要立23条啊。 嗰、那個係一個李飛嘅講法，究竟係唔係咧？即係其實係點講咧？即係我又唔想差太遠啦，但係嗰個係一個大政治環境氣候嘅嘢嚟嘅。我成日質疑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覺得中央會執行一個指令，一個硬指令，一個硬任務，究竟佢係應該點執行咧？佢係有一個密函發曬俾全香港所有同中央有接頭嘅人啦，定還是點樣呢？我係應該將呢個密函發俾三個人，由呢三個人幫我演繹啊，定還是我發俾300個人，300個人幫我演繹，再發俾100,000個人執行呢？呢個係冇可能執行得到嘅。但一樣嘢係完全冇問題地，每一次都越搞越和嘅啫。就係話，我而家表達咗我好似話俾你聽一樣，我想做嘅嘢，但係從來都唔 officially 去 approve 究竟呢一樣嘢到底係咪想做。嗰啲壓力就來自四面八方啦，你係咪唔做啊？咁嗰啲人因為自己要彰顯自己係即係啦啱啊！我表忠呢兩個字都係即係太過鬥皮咧，就係你應該用我而家係想話俾你聽，我身份就係一隻狗。我而家係話俾阿爺聽，我呢隻狗點樣可以邊一篤屎？我都食嘅，而且要点样食得津津有味，我仲要同时间去检举一啲食得个样好衰嘅人。咁我呢只食屎狗，我咪要扮到系非常之忠心，又或者我要系做好多嘢出嚟，去将条 boundaries 将个越推向一个完全大家冇办法明解嘅一个地步咧。即系而家现实就系咁样样啦，吓、啊、可能。所謂嗰條23條係要立法，而且有人都係好想佢盡快立法。問題就係話喺香港嘅政界，如果冇一個 confirmation， 個 confirmation 你可以來自邊度呢？可以嚟住幾個人啦，例如范徐麗泰，例如譚慧珠，例如曾玉成啊，即係你唔係嚟自呢啲人把口幾個人，所以呢啲叫阻王啊，同一時間去講呢個心意出嚟咧，呢、這個唔可以 officially 係將佢擺落中央度。咁問題就係話。佢哋唔出声，你嗰啲人会唔做啦？照做，而且做得样衰100倍添，就搞到你咧。而家系该闹嘅又唔闹，唔该闹嘅又搞，就唔捻知点样啦。我真系唔知点收货。 即系，但系点我会提翻23条咧？即系虽然风就话李飞讲埋啲咁嘅嘢，就系佢啦。咁当然你建制派亦都有啲人就即系一齐喐。咁系咪真真正正佢有咁嘅旨意咧？你、但系我最重点就系话。我係近期聽到有某部分言論開始分析啊，即係某部分即係一啲 二流分析員， 唔係二流分析員，即係某啲你識當藍絲嘅富豪啦、 啊， 開始佢哋自己群可以講一個説話就是、其實23條嗰陣時立唔到法咧，其實覺得市民唔係因為23條嘅，其實完全經濟環境嘅。如果你諗翻下咧，如果冇沙士。冇楼市去跌嘅时候咧，其实当时即系啲政党啊，其实民主党都怪怪地，但系整你有啲 refinement adjustment 都 OK 噶啦。其实倾向觉得要尽呢个宪制责任嘅，当时大部分政党， 嗯， 系啦，其实只系啱啱契机就话有沙士楼价跌。而施政問題，咁就借個機會將嗰樣推冧嘅啫。而佢哋佢講翻，其實而家係一個環境適合立法去完成咗呢件事，更加 focus。呢個就係嗰班即係有錢嘅男先，為啦開始有啲咁嘅議語開始傾。即係講呢個議語喺邊度嚟嘅咧？即係嗱，我聽呢個議語係 before 李飛嚟香港嘅。 嗯， 係啦。咁呢樣嘢我先覺得，嗯，呢、這個議語比較有趣，因為佢想講話其實係接受嘅。系啦，呢样嘢我先系令我觉得有机会系立法嘅原因。 你觉得啱唔啱时候咧？而家 你问我觉得啱唔啱时候，就要睇下究竟你写到出嚟嗰样嘢系点样样啦。 于是831咁样样， 好多人去，你应该谂，好多人对一地两检问题点解唔关注呢、 嗯、 一你系好复杂嘅宪制上面嘅，第二大家觉得我系一个平民百姓，我就算入咗呢个区域，我都唔会俾人拉噶啦，冇所谓噶啦。你净系啲人去个字，你包装到样嘢系咁样嘅时候，好多人觉得冇所谓。 我同意嘅吓， 系啦。个问题23条究竟佢可唔可以写到系咁样样咧？如果佢写到系咁嘅时候咧，其实你系濑晒嘢嘅，大家都系觉冇所谓啦。 边个濑嘢先？ 即系觉得 我哋濑晒嘢，阿爷濑晒嘢先。 淨係泛民啲議員啊、反對派或者港獨嗰班人賴嘢，我自己個普通人我唔會有事。只要寫到係咁樣嘅時候咧，佢講冇所謂，我唔係嗰啲人嚟噶嘛。我做乜要喺呢啲咁憲制上面嘅爭拗咧？我係不受影響嘅。 我同你睇法似近嘅。 咁所以我覺得咧，泛民咧就應該緊隨中央意志喺23條裏面咧，就加入啲大 即係大陸而家嘅對國家安全嘅演繹嘅方案。 例如 例如例如官員啊嘅外國資產啊嘅比例啊各方面咧， 要報先啦、 啊， 首先 唔係要報啊，係限制。你唔係咁唔 OK 啊，你要做唔到官員、啊， 你都要報咗先有得限制嘅。你唔使報都 OK。 唔係我哋有我哋而家要報嘅、啊，香港要報，所以唔使報嘅。即係我哋唔需要加上去。但係話如果你唔啱嘅，咁你個官員最少咁樣去緊守國家安全啦呢樣嘢啊。 係、 啊， 好似個個都要報喎、 啊，個個都要報㗎。 各唔一定，你去到 司局长卡 系啦 ，D 几系啦 ，D 七八嗰啲就要报，但系问题系咪全部公务员要报咧？ 唔使全部公务员嘅，我觉得去到 D 七八嗰班已经够啦。你要符合个规格，有一半资产嘅要喺香港嘅，啲子女 咁咪系啦。喂，到嗰时我唔想升职噶啦，到嗰时我 D 三四就算噶啦。嗰啲位好游水啊嘛，你去酒楼边个最好游水啊？你帮我个老细啊？梗系唔撚系啦，梗系个厨房啊一大位嗰啲啦，嗰啲先有利是豆啊嘛。 另外一样嘢就话，即系国家讲明噶啦，即系我哋要睇住所有嘅即系贪官，唔可以俾佢啲钱外逃。所有涉及帮贪官将啲钱外逃嚟香港嗰啲咧。全部涉及嘅人咧，都因为违反国家安全，应该要处以刑责。 系， 咁即系话咧，如果有人攞咗啲贪污嘅钱喺香港买份保险， 吓， 嗰啲 agent 咧都可能要负刑责。 哇，咁大镬、啊！你知道我哋呢个台好多人做保险噶。 个问题，嗱， 嗰啲要拉我哋可能半台人唔肯见咗。 OK， 嗱，你要谂下、啊， 屌你讲得保险，你又要讲埋做会计、啊，喂！做假数帮人哋洗黑钱嗰啲使唔使拉啊？ 梗系要啦，国家安全嚟噶嘛呢啲。 喂，咁唔得。 喂，要搬啲钱嚟香港买楼嗰啲啊，系咪要拉啊？将国家资产、国企嘅资产外逃，系咪影响国家安全啊？经济稳定啊？ 吓， 咁立国家安全，梗要立呢啲啦，系咪啊？你管埋嗰啲冇料到嘅港独，你系咪应该管官员先？系咪管贪官嗰啲啊先？ 系咁啊啱吓， 啱啱先吓。咁泛民应该好拥抱中央呢方面嘅嘢噶嘛？条友身边都写成咁样。 咁又好似系嘅，但系国家计唔计数，或者边啲会计，即系点讲咧？ 嗱，我觉得好简单嘅就系、是、国家而家中央自己习近平讲明咩为之国家安全，咩嘢佢规管官员要做嘅嘢，我哋而家帮手同佢规管，总之涉及规做呢啲嘢嘅人咧，全部都负以刑事责任。 嗯， 咁条廿三条咧，啲市民就明白啦，理解啦。 咁你觉得系一半人走佬啊，一半人反台咧？ 你觉得呢？即系个古仔要讲得明嘛？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泛民要支持立法嘅，就将呢啲喺 debate 里边案例里边讲明。跟住如果有人话：喂，你呢啲嘢唔系个，唔系保护国家安全噶，咁点解中央又死啊？ 嗰条唔系中国宪法咁样，嗰条要适合香港执行，即系嗰条系防止分裂国家嘅公安法嘛。 系防止分裂国家嘛，香港要有责任防止分裂，以免成为一个颠覆中央基地噶嘛。 唔系，我真系攻击唔到你，谂啊系，我真系攻击唔到你，咁啊真系要帮手立下三条先点啊？ 系啊，我哋有好大责任噶嘛，资金外逃系咪先？就靠香港噶嘛，系嘛？ 屌你又讲得啱、啊。系，我 写明嘅佢， 唔系由头到尾咧，即系如果认真一句咧，其实廿三条立唔立法咧，就分咗两个层次去睇嘅。第一个层次咧就系而家你嘅法例执唔执行到你想执行嘅嘢。咁但系基本上全世界大众唔系，即系全香港即系有名嘅大众咧，都话俾你听，其实而家嘅法例咧，其实已经系 capable 有余噶啦。 系啊，你有军火，你有军火啊，或者你联络外国嘅一啲叫势力去叫做真系做啲颠覆国家活动，其实有晒。反而防止资金外逃呢啲咧系冇噶。 嗯，咁我识写啦，第二节 caps on 系咁样， 系咪应该要支持立法啊？ 系啱， 都冇人写噶嘛。港独呢啲小老鼠，我哋唔使理啦。我哋梗系帮习总打贪官噶嘛，系嘛？ 打贪官，屌咁陈茂波都好难扑街噶。即系呢啲贪官应该一早就死嘅，但问题阿爷招咗佢而家点？ 唔系佢间会计师楼，我唔知道有接几多盘数帮手啲大陆啲有钱人去将啲资产转移啦。 所以我哋唔怕，我哋有个会计精英喺花生台啊嘛。我哋会计精英会帮我哋所有难题都迎刃而解，所有外国嘅资金咧都唔系分裂祖国，所有外国嘅资金都系建设祖国。 唔系，仲有一样嘢，官员应该嗱，我哋喺国家嘅法例里边咧，我哋需要做一样嘢就系、是、叫做我哋唔谈论普世价值嘅。 系 讲过噶嘛，即系咁，我觉得我哋官员咧应该教育佢子女都唔应该去一啲谈论普世价值嘅地方去留学嘅。 咁啊，捉翻曬就撲街翻嚟啦。 係，即係最少你有 鄭嗰兩個要翻翻嚟香港先啦，最少 係。係咯，即係我覺得你家人直接係外地嘅公民，其實都係算做呢個通外國嘅政治組織勢力嘅。 咁都第一句夾一集個女翻嚟先喎。嗰个首领嚟㗎，你唔可以个女同人私通外交。 我哋好尊重习近平，我哋唔闹佢，但我哋觉得就係中央写明有啲咩条件，我哋跟住。咁佢而家唔系啦，佢而家唔系，我哋唔会有追杀权嘅。 国家领导人啊，唔系香港冇 title 啫，佢系国家有 title 嘛。咁开十九大佢有份入去㗎。呢啲党员唔申报资产都不得已，仲要夹啲仔女去外国俾人哋做人质，个名仲要震埋英添，都唔好话国华啦。吓，唔好话。 我最中意长毛，我叫郭雄。哦、oh my god！ 系啊，屌呢啲呢梁振英都要提一提梁国雄议员啊嘛，嗰啲摆明就大中华交嚟啦，系嘛？ 国雄啊嘛，几雄厚系咪先啊？雄豆豆， 即系我非常之赞成。第二节我 caption 就完全识得度身订造噶啦。好，转头翻嚟第三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